Derek。 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那份情。 从未对人倾诉秘密，一生首次尽吐心声。 给我证明，此际心意有共鸣。 然后对人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环做证。 对我讲一声，终于肯接受， 以后同用你的姓。 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，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。 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此际心意有共鸣。 然后八年，终你一生， 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。接受， 以后同用你的姓。 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，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。 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那份情。 然后八年，终你一生， 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。 大家， 拜拜。